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好了，就今天呢、這個政治咖喱飯呢、就落鍋之前就要轉一轉呢個菜式喎，咁本來我哋就準備講呢、這個即係、就是、林鄭成立呢個土地供應委員會啦，實際整色整水啦。 啱前日開完會嘅啫。 係啦，咁就揾曬一班咧，全部咧都贊成喺呢個郊野公園同埋田坪水塘起樓嘅人咧。係。咁咧就去討論土呢、這個話就話引起土地嘅大辯論，其實就引起土地大辯啊，差唔多大辯論就冇啦。因為全部都是同一個鼻孔出氣的人， 即係未諮詢已經諮詢，知道個結果係會點樣。 咁就但係咧，就同一時間咧，司馬文啊等等咧，就成立咗即係朱凱廸啊、姚松炎啊， 今日 土地嘅即係個民間嘅專家小組就對著幹咁。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反制監察咧，就相當之好嘅。 係 啊，就無謂就大家鬥嗌口號啊，揾、一班即係認識土地供應嘅人，有學者有成。咁就大家認真地去討論嗰個嘅土地使用嘅問題， 唔係淨係土地供應。陳劍青啊， 係啦， 佢哋都有。 其實唔係淨係土地供應，係土地使用係兩樣嘢。 佢闊啲嘅，佢話即係除咗土地供應、土地發展、 土地運用啊， 可持續嘅發展，即係三大範疇，就唔係淨係政府講。 唔係淨係話維港以外嚇，佢其實只係坦白講，林鄭一早打曬開有派㗎啦。佢只要做三樣嘢，琴日佢問啊嘛，咪就係話啲細路冇屋住，係咪大家一定唔可以填海咧？喺維港以外，其實佢就係要呢個委員會去解答呢三個，唔係解答啊，係支持佢呢個立場。 佢係搭個台出嚟，跟住咧讓佢嗰啲政策出糧之前咧做一次嘅，即係假民意嘅造勢咁樣。 呢個就係容許政府維港以外填海，容許踩入呢個 Green Belt 喺呢個郊野公園嘅綠化帶裏邊起屋。亦都準備填平呢個水塘，就係咁多啫，三樣嘢。咁就佢手段就比689高明嘅。689就因為嚟嚟去去都有一扎左佬，加埋陳茂波。咁所以咧就你睇到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公民廣場案之後咧，林鄭就匿埋，然後就揾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惠芝、石永泰、一排林定國等等，出嚟咧就。幫呢個政府作呢個政治角力，咁你都睇到個手段，政治手段就高過689好多。689因為加埋即係林啊、馮偉光啊、邵善波、張志剛一班人太左，樣太衰咧。我諗打電話俾李國能，李國能都吸佢電話咧。 成個左字作喺我額頭度，未開聲，你已經知佢講啲乜嘢。 即係你都唔想黐埋佢嗰度。咁但係咧，今日咧就因為。突發咧就有一個新嘅政治風暴啊，就喺呢個香港上空形成。咁咧，我估十號風球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暫時就將呢個土地供應委員會嘅題目咧，就因為呢壇嘢咧，就遲啲講咧， 會繼續燒嘅， 繼續會燒係啦。咁我哋就先處理咗一個更加即係熱烈討論嘅問題。咁事源咧就係咧喺開學。期間咧，呢個校園啊，喺幾間大專院校嘅校園裏邊咧，都出現呢個香港獨立嘅 banner 啦，同埋喺佢哋嘅民主牆裏邊咧，就出現咗呢啲嘅即係海報啊、口號啊等等。 首先就中大，跟住就蔓延去到港大啊、城大啊、浸大啊， 跟住就珠海都有，係啦。咁咧就另外一件事咧，就係呢個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就個 長子 啊，長子咧就喺屋企即係跳樓自殺身亡。咁咧就本來就一單嘅普通嘅自殺案咧，就引發一個政治風暴啦。咁咧兩件事咧，點解會扭埋一齊咧？就要多謝我哋嘅行政長官啊林鄭月娥咧。今日咧就發表咗呢、這個嘅啱啱冇耐就發表咗個聲明。 係今日下晝。 係啦，就同時譴責呢種嘅即係喺教育大學裏邊出現叫做恭喜蔡斐若蓮。兒子歸西啊嘅呢個咁嘅海報啊，我複述啫，只不過係呢個咁嘅海報， 咁咧就話呢啲涼薄冷血嘅言論，咁咧就教育大學嘅校長張仁良就兩度出嚟致歉，飲泣今日眼泛淚光。咁咧跟住就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馬時亨出嚟譴責，跟住而家就輪到行政長官出嚟譴責。咁咧就港獨就順便就行政長官就將兩件事拉埋一齊啦。就係話呢個校園裏邊出現呢個香港獨立嘅不恰當嘅言論咧，亦都予以譴責等等。咁啊，沈祖堯身在海外，亦都咧就即刻表態啦，就話同佢個人嘅不單止違反基本法，同埋同佢個人意見咧係相違背。咁啊，再早啲就係呢個湯家驊就衝出嚟就話呢個係犯刑事條例添。咁而家就矛頭再指向。就是因為呢件事而引發喺呢個即係大字報前邊啊，同內地學生辯論嘅呢個前學生會會長周樹峰， 周樹峰 就話佢用粗口辱華，咁咧就因為我睇嗰段片啦，佢就係不斷就係叫佢哋即係啲支那人 係不斷講， 係啦， 講完支那就講個五字嘅五個字嘅廣東話粗口， 係啦，咁就淨係見到個 part， 咁當然我哋就只係見到事情嘅一部分啦。咁嗱，大家以為六八九落台DQ 案、支那宣誓案呢啲就會隨住佢落台而過去。原來大家發覺財不是，越演越烈。 係啊， 係啊， 你見到琴日就已經係成班呢個咩啊？ 陳恆斌已經衝出嚟。 今日就陳恆斌，琴日就嗰個叫珍惜群組， 珍惜群組就衝入去中大， 就踩入去中大嘅校園嗰度咧，就同啲學生係對罵。 係啦，咁就中大嘅保安咧就受身於中大，但係就保護珍惜群組嘅人就多過保護中大學生。咁而中大學生嘅學生事務處咧，結果亦都係咧對付自己學生就多過對付入去踩場呢啲嘅紅衛兵。 係啦。 咁我身為中大嘅舊生咧，我都覺得係即係零零頭啊！見到中大淪亡，包括沈祖堯呢條友墮落到咁嘅地步，急於撇清港獨，仲要走出嚟向共產黨效忠表態咧，你都唔撈啦！坦白講，都走人啦，點解仲要咁核突咧？咁嗱，呢件事一陣間我哋先講，我哋講咗蔡若蓮呢件事，好多人琴日問我，其實你見到我一路都冇表態，關於蔡若蓮嘅仔自殺呢件事，點解咧？我就係只有兩個字叫做 no comment。我嘅態度就係、 是， 我記得曾幾何時馬力過身，包括呢個鬥委會主席楊光過身，我嘅反應，記者打電話嚟問我，我都係 no comment。呢啲人死咗，我係冇不予置評嘅，因為我唔係一個公眾人物，佢係公眾人物，係嘛？你好多人出嚟，無論各種兩種唔同嘅立場都好啦。第一，我唔會幸災樂禍。第二，我亦都唔會去譴責嗰啲幸災樂禍嘅人，或者去慰問佢呢個傷子之痛等等，我亦都唔會。點解咧？因為我唔識佢嘅，其實佢係一個公眾人物。我認識嘅蔡若蓮只係一個教聯會嘅副主席，係一個公眾人物嚟嘅，冇私家。同樣，我亦都會問過我自己：2016年33個香港年輕人自殺，其實我一次都冇慰問過佢屋企人，一次都冇。我特登在準備節目之前，我找回最近自殺一個，2017年8月13日在牛頭角上村常滿樓中文大學三年級的女生，用一個膠袋蒙頭窒息自殺。她的名字叫做麥榮林，21歲。我是今天才看這個新聞。所以我以往沒有做過的事，我現在不會因為蔡若蓮女士本人被這些大字報這樣幸災樂禍而去特登走出來慰問他，我亦都不會這樣做， 亦都不會因為他是有公權力即是掌控著公權力的教育局的副局長，所以有一個特別的對待。 是的，既然我都說了麥榮林，坦白說我是一個中大畢業生，他可以這樣說，我是他師兄，他是我師妹，是吧？當時我都沒有因為這件事去表達我任何的看法。其實另外一個就是香港大學文學院三年級20歲蘇俊熙在黃大仙上村啟善樓自殺，2016年10月3日，其實我都沒有表過態。在當時去年33個人自殺，相當多是大專生，其實我都沒有表達過任何的立場。為什麼我要為了蔡若蓮的兒子自殺而去表達慰問呢？這個我覺得是一種偽善。很多人是因為他受到教院裏面的大字報咁樣，或者網上一啲言論幸災樂禍， 特別今 所以調翻轉出嚟去慰問他，希望咁樣嚟去表達自己 是一個有道德良知或者未泯滅人性的人，對不住，我覺得我自己仍然是一句 no comment。是吧？我對於學童自殺、青少年自殺只有一個問題會問，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就是特區政府過去教育局做了些什麼，包括醫管局做了些什麼是去處理這個公共政策的問題。 這個就是公眾 利益，我問的問題。Personally， 我對他我沒有感情，我跟他也都沒有關係。我 comment 他的表現是悲傷他的功績，包括他將來會推行國教等等的事，不會因為他曾經的兒子發生過這些事而不去評論他將來在教育局的表現。 我 這個很清楚， 我就有兩個看法，我記得很清楚啦。16年的年頭的時候，開頭十幾位、二十幾位，去到四月的時候已經成33位的年輕人的自殺的話，很令人痛心啦。我那時候做，因為還是、就是、立法會員，所以立法會的層面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我們問的時候的問題，除了是、就是為這些自殺年輕人很惋惜的同事，就是問一問在制度上面是不是我們的教育政策、我們的教育制度出了問題，而令到為什麼是要年輕人、為什麼是要在學的、就是這樣是去自我輕生呢？ 我是特地為了這件事，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我不是翻查他對個屋企嘅背景，而係我翻查咗呢個防止自殺嘅委員會嘅報告書，我係重新再睇過一次呢份報告書。呢份報告書係一本垃圾，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就係 personal 嘅原因。我記得我讀社會學有一科叫做古典社會學理論 （classical theory）， 我哋要讀嘅就係三個社會學理論嘅，我哋叫做即係、就是、基礎嘅大師。的理論大師，一個就是馬克思 Karl Marx， 一個就是 Max Weber， 第三個就是這個 Emil Durkheim， 法國的社會學家。法國社會學家為什麼是成為社會學的理論的奠基者呢？就是他正正就是研究寫了一本書、叫做 On Suicide， 自殺論、為什麼呢？就是他其實他是19世紀的人，即是跟韋伯差不多年代的人。他的自殺論就是說，我哋好多時將人嘅自殺歸咎於個人、家庭、精神病等等呢啲原因，但係佢就提出咗一個叫做從社會嘅角度去睇自殺，就提出咗一個 concept 叫做 anomie， 即係話一個社會處於迷亂、價值混亂嘅時候咧，自殺率就會上升。嗱，呢個就係當我念社會學嗰陣時候第一課要學嘅、要睇嘅書就係、是、自殺論啦。其實，但係嗰個報告書裏邊係完全。 是 对这件事只字不提， 是这个就防止自杀委员会做的。我们那时候在立法会跟就是怎样呢，就要求教育局也都是要做一些的研判、研究，也都是交报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莘莘学子是要选择即係自尋短見。而当其时的教育局局长吴克儉讲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学生自杀是因为 欠缺生涯規劃， 欠缺生涯規劃。嗱，呢啲同樣地係啦，同樣地係涼薄嘅。我哋嗰陣時嘗試去探究係咪同教育制度有關係，而去到最尾咧，教育局啊用咗半年嘅時間做咗個報告出咗嚟咧，就係話唔係必然同教育制度係有關係嘅。嗱，呢個第一就令人質疑，第二咧其實係做緊一啲推卸責任，而更加令到當其時我哋氣憤嘅就係乜嘢咧？就係教育局後尾撥款咧幾百萬。俾全香港嘅所有學校咧，就增加滴滴咁多多嘅資源咧，係去做一啲生涯規劃，又或者係即係支援佢哋。哇！呢真係七月每間學校每個學期得個滴滴咁多多，都5000蚊咁大， 5000蚊啊嘛， 係去協助嗰啲學校嘅社工去做呢方面嘅叫做即係、就是、可能生命教育。 係啊，你話邊個良？ 喂，大佬。呢啲係乜嘢嘅？乜嘢嘅？即係教育局提供嘅支援咧，咁樣係好令人憤怒 嘅。你話33個年青人結束佢嘅生命，啊、我成日都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係，無論嗰個人你係認識與唔認識嘅人，你見到咁年輕去選擇結束佢嘅生命。頭先我睇翻呢個麥榮林啊嘅遺書，其實我覺得心有戚戚然都係咁嘅原因，因為咧佢一定係承受好大嘅壓力，覺得人生已經。即係冇前路、冇出路，先至選擇結束咁後生去結束佢哋嘅生命。而你諗翻政府過去嗱，我唔係講緊現任嘅教育局副局長，係上一任呢個吳克儉 教育局局長。 教育局局長唔單止嗰個回應係涼薄到咧，係置身事外。第二仲有咩咧？就係嗰個所謂嘅建議書出嚟嘅，嗰個每間學校撥多幾千蚊。你問我呢個涼薄定係？ 在教院裏面寫呢份大字報的兩位，我不知道咩人嚟嘅，其實我不知道究竟是學生啊、校外一定是咩啦嘅人。你問我咧，我覺得我對吳克儉的憤怒遠遠大過呢兩個學生，又好呢兩個校外的人士又好，乜人都好，即係寫呢份嘢嘅人，寫呢份嘢嘅人好明顯 inappropriate， 我覺得是 bad taste， 係嘛？任何呢啲即係牽涉到即係傷亡家人嘅嘢，一定要慎言，係嘛？一定要慎言就係咁嘅意思。咁我好明顯，我覺得佢唔係冇惻隱之心，而係政治上嘅仇恨掩蔽咗人性惻隱之心，所以先至寫咗呢段嘢出嚟。你問我，如果作為一個評論人，要問嘅唔係呢兩個人係咩人，而係呢個現象點解會出現？ 係香港， 因為唔係淨係呢個大字報啊。呢個大字報只係最明顯地貼咗出嚟，俾人 cap 咗相，而係網上邊大量嘅呢啲幸災樂禍嘅言論啊。係唔係淨係呢份大字報嘅？其實。是整個這個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香港為什麼會變成一個這麼極端的社會， 是這麼兩極化， 是哪一個人、哪一個政權將這種仇恨放在香港的社會，種入了香港人的心裡面，這個才是我們將來要面對的問題。第一，所謂我剛才再說自殺和社會的關係，不只是跟個人的背景原因，如果是這樣的話呢，不需要研究的，因為每一個自殺的人呢，其實他背後的原因都不同的。 啊， 有人可能是抑鬱症，有人可能是因為學業的壓力，有人可能是因為感情的壓力，有人可能是因為家人的壓力、期望等等。我記得我有個朋友李偉才，他的女兒入了中大物理系，好似讀理學院一年班，不知道為什麼自殺。他很喜歡，即是跟他的女兒的感情關係很好，其實即是他也在網台主持節目。我看完那個故事我也很傷心，其實即是是沒得解的，其實有些事真的 又或者他埋藏在心裡面，沒有任何人交代過。 我相信他爸爸到今天他都可能未必解得到，其實是即是究竟他的獨生女為什麼會這麼年輕，當所有人覺得他是行一條坦途的時候也會結束自己生命呢，是不是没得解的，所以我就说很难研究的。但是社会学的开端发端为什么会有 sociology 这一科呢，正正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不是个人的背景的，而是跟个社会的气氛，跟一个社会的一些价值观信念，或者社会变迁的过程里面出现了脱序。Ano m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脱序，或者叫失范。 即係身處嘅大環境， 係啦，失去咗一啲規範，即係話以前信仰嗰一套已經冇用，新嗰套你又接受唔到，咁喺一個失序嘅環境裏邊咧，好容易就會選擇咗自殺嘅。其實嗱，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念社會學，社會學呢一個學科本身嗰個出發點。你問我，我對佢個人嘅嘢係冇興趣嘅。其實我有興趣嘅，我只不過或者我覺得從公眾角度嚟講，有個 public interest 喺度嘅，亦都唔係借呢件事去作啲政客走出嚟，包括好似林鄭咁樣，係政治上去攻擊嗰啲學生。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更加核突嘅抽水嚟。你話嗰啲教院貼大字報嗰啲人核突，其實出嚟抽水嘅政客，包括陳恆斌，係更核突。我覺得係咪？包括今日嘅林鄭月娥，其實嗰種。你是用緊蔡若蓮的悲傷嚟去作政治表態啊！其實係呢個其實一樣係咁核突噶。 負責任嘅， 包括馬時亨，包括張仁良， 負責任嘅政治人或者係高官或者政府，應該就係藉呢個機會，除咗係你喜歡嘅道德譴責又好，但係你係應該要探究乜嘢嘅社會結構、價值觀、成因、大環境嘅問題出現咗，係令到呢年輕人自尋。 因為政客係咪應該咁容易針落去做進行道德辯論呢？ 係啦， 嗱呢個我係誠意嘅，我覺得係 反而係要探究咗，揾到個成因，有冇一啲對症下藥，政府可以行使公權力或者投放資源要做嘅嘢，係幫呢啲。 但係你留意一下，由楊潤雄、張建宗冇出個聲，到今日林鄭 係。 你作為公職人物，係受緊我哋納税人俾緊錢，你哋嘅人工，你哋居然淨係慰問緊個當事人，而唔係講緊個政策。我想問呢樣嘢先核突啊！我覺得 2016年嗰陣時，33個年輕人自殺之後咧，當其時係有班學界嘅專業人士，有社工。有民間團體一起走出來，是成立了一些團體，一起去做一些研判和提一些政策倡議。 很明顯，就是說上一次 呢個防止自殺委員會嘅報告書裏邊，大家要睇下佢係咪首先要睇下係咪不足。 係。 每間學校撥幾千蚊，大佬即係撲街到咁嘅地步。 係。 然後跟住再要研究究竟，如果你係屬於精神科嘅，嗱，八成嘅即係青少年自殺，其實都有某程度嘅精神病患， 係 包括抑鬱症。好啦，如果係咁樣嘅話，你應該點樣去令到嗰啲人願意去求助？第一，第二嗱，點解？第二我基本上我自己睇嘅嘢，我諗我呢兩日睇嘅嘢咧，就係要因為呢件事，唔係淨係食花生啊嘛，而係在於其實點解啲後生仔會咁咧？ 係， 所以我就話原來男性係比女性多好多嘅。 食花生你意思話係因為自殺嘅，自殺嘅係 自殺啊，係男性差唔多去到七成幾嘅原來係。咁原來男性嘅呢啲精神病患者咧，願意 ask for help 係好少， 又或者佢 主要反而女性咧，第一佢願意會去睇醫生，第二佢願意去為講俾人聽啊， 係 話俾人聽。嗱，譬如好簡單，就算你話，譬如張國榮，張國榮自殺，你可譬如我自己係張國榮嘅 fans， 你可以係一種好 personal 表達，係好悼念佢啊等等。每年佢自殺嗰陣時，四月一號嘛。很多人都會去悼念他，這個是 personal 的看法。第二種就是說他是一個抑鬱症病患者，是一個 social problem， 我們怎樣去 tackle 這件事。你是一個公職人物，包括林鄭月娥，你身為行政長官，那個不是你夥計啊，那個不只是你夥計的問題的嘛。就算即的而且確自殺那個是你夥計的兒子也好，你要處理的其實是一個 public issue 來的嘛。這個是就是為什麼香港的社會會又再嚟啦！而家嗱，我估計你唔好俾我批中，跟住之後又會嚟。 係個諷刺就係蔡若蓮，除咗係教育局副局長，佢自己本身都係政府成立嘅 委員會嘅 委員會， 呢 個防止自殺委員會 嘅 諷刺嘅地方係喺呢度啊嘛，係 佢有份寫 呢 個報告書， 所以點解我哋要關注個公眾利益就係在於呢個地方。第二、 就是，所以我就話私人我 no comment，因為我唔識佢真係，我同佢冇任何嘅私人感情嘅關係。以往評論佢只係從公職公務上評論佢，而家亦都係係公職公務上去評論一個官員。至於慰問佢嘅，我相信好多親友、好多教聯會、工聯會、民建聯佢嘅黨友，包括共產黨啊等等咧，都會用各種各樣嘅方式去襟罰佢，亦都唔需要我加把口。 教協業建聯都有公開地慰問。嗱，呢啲係有公職在身或者係 佢 係 政客，我明白 係啦，即係嗰啲佢可能必須要做，冇得避嘅咁樣。不過我有兩點想提供嘅就係、是，第一個就係注腳。頭先阿世良講話，即係政府撲街係撲街到盡。2016年嗱三四月嗰陣時候，我哋討論學生自殺嚇，後屘投放咗几百万、一千万，每间学校得嗰5000蚊咁。事隔两个月就系梁振英喺个任内，即系上一届立法会会期要咩啊？要通过10亿嘅拨款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系 奖学金， 奖学金俾啲学生嚟啊！你睇一睇我哋政府嘅行为， 我想再问一句， 政府嘅行为，你会知道系几离谱啊！ 我想再问一句，如果你系听众，你有细路读紧书嘅，你哋嘅细路都会面对学业压力、精神压力等等呢啲，因为香港系一个对年青人好 harsh 嘅社会嚟。真係嘅，我覺得香港對年青人係好 harsh 嘅社會，相對於外國。我想問一下，政府用喺搞內地交流嘅錢多，定係支援有精神壓力、有學業壓力、有情緒病嘅學生，用喺佢哋身上，邊個錢多？你問。 係啦，學校一校一社。 係咪你搞埋嗰啲無謂嘢，擁佢哋翻大陸交流就得？嗱，呢個唔關蔡若蓮事。我想問嘅係政府決策者最高領導人林鄭月娥。就係、是、咁簡單。 我哋冇話過，當學校多咗資源就必然能夠解決個問題，徹徹底底地唔一定。但係社工嘅資源係不足嘅，因為佢哋要接好多個個案嚇，甚至乎因為見好多即係有問題，你話係即係有 depression 啊，有抑鬱啊，又或者唔願意講，讓嗰啲社工有足夠嘅時間係去接觸佢哋，同佢傾多啲咧，你起碼能夠多啲時間去發掘或者係揾得到呢啲有自閉啊、有 depression 啊、有抑鬱啊。甚至乎有情緒精神問題的一啲嘅學生，提供協助，起碼同佢傾。 同埋學生事務處，我想問一下中大蘇俊熙自殺之後，唔係呢個麥永林8月13日自殺之後，中大三年級學生、港大三年級學生文學院蘇俊熙自殺之後，我想問一下兩間大學嘅學生事務處嘅負責人，你哋有冇第一時間去佢哋屋企去做 visit， 去了解佢哋屋企人？兩個父母都係基層，要翻工，一個做保安員嘅，住牛頭角，住黃大仙，你都知係基層家庭。有冇了解過？有冇用今日同樣嘅力度出嚟譴責周樹峰同埋譴責嗰啲學生會嘅力度 去照顾当日你哋学校自杀嘅学生啊？ 嗯， 学生事务处嘅人我都认识，广大学生事务处嘅人，我想问下你哋自己翻去问下自己嘅良心，你哋冲出嚟咁样去为呢个蔡若莲，即系嗰啲网呢啲大字报留言、不当留言嘅嘢。在度政治表態的期間，包括張仁良我都認識你。你問下你自己，包括後面企喺度嗰個女大樂，你問下你自己，你係社會學家，你問下你哋有冇嘗試喺教育大學裏面去令到啲老師更加多點樣去 empower 佢哋去處理 ，equip 佢哋去處理學生自殺嘅問題。呢個先就係你哋要做嘅嘢。坦白講，出嚟政治表態。貓哭老鼠，為蔡若蓮感到悲痛流淚呢啲嘢，其實我覺得係好核突咯。其實係， 因為你係睇得到係雙重標準，唔係用同一把尺係去評估或者衡量，係 過猶不及 你嘅行為啊。當高官嘅長子自殺，你就用呢種咁樣嘅方法。 我再想問下麥榮林嘅父母， 係， 我想問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中文大學校務處呢啲負責人、學生事務處嘅負責人。有没有去探访过麦永林的家人？有没有去了解过为什么一个女仔大学三年班要自己窒息的方式来自杀？用这么痛苦的方式来自杀？有没有啊？今天你扑出来走去对那些在校园里面大字报里面贴了香港独立那四个字的学生口诛不伐，你说你们班大人不 hush， 正正因为你们这么 hush， 所以培养出来的僆仔就是同样这么 hush。呢、這個就係點解佢哋好多人問我點解而家大學生咁涼薄？我話俾你聽，呢個係因果關係嚟。我哋大人點樣對後生仔 hush， 佢哋就同樣會回報翻俾你，以同樣涼薄、同樣 hush 嘅程度。所有嘢都係因果關係。范徐麗泰話：如果你接受唔到共產黨管治，你年青人可以離開香港。你話呢個言論涼唔涼薄啊？ 呢啲騎在人民頭上嘅人。掌控住公權的力人向我哋香港的下一代話俾你聽， 走啊！叫人 走。 走 喂，呢啲係乜嘢？ 有冇人去譴責呢啲人大代表啊？我想問馬時亨，我想問張仁良，係咪咁樣去將東北十三個人判入去坐監？ 嗯、 到今日仲未有判詞。 嗯、 你諗下， 要下個禮拜一， 九月十一號先有判詞。你再睇下上一次公民廣場案嘅判詞。我想問下沈祖堯，你有學生判入獄嘅，其實係。嗯，你有没有讲一句公道说话出来？是吗？你问我，我都会被这些这样的仇恨所蒙蔽，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一个正常人。所以我是没有同理心的，在这个问题里面。我只是很 indifference 地去看这个自杀案，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其实是。是吗？我对他是没有同理心，其实。这个就是我就是说，也都是为什么今时今日香港社会会撕裂到这样的地步，将人性扭曲到这样的地步？林郑月娥，你发这些新闻稿之前，你想清楚了，你是有份令到香港是被政治扭曲人性，扭曲到这样的地步的人。真的。你现在还是做一个跟梁振英一模一样的事，就是当年 DQ 梁游借支那宣誓。去搞一場大的政治風暴，然後釋法。我想問林鄭月娥，你今日咁樣出嚟發個聲明，你想 achieve 啲乜嘢咧？你有責任向全香港市民交代，呢個背後係咪一場政治風暴？環球時報已經出聲啦，係 啊， 係嘛？如果佢哋唔係想升温嘅話，點會用黨嘅宣傳機去撐嗰個搣大字報嗰個女仔啊？嗰個內地學生，你正正就係要挑動兩邊學生嘅仇恨啊嘛。然後咪大家喐咯，開拖咯。跟住我想問，包括楊潤雄。包括馬時亨，包括沈祖堯，包括張仁良，包括馬飛森，你哋呢班大人，你想個香港嘅高等院校，你究竟想 achieve 啲乜嘢？你哋咁樣做，你哋呢種嘅政治表態，包括特別係今日林鄭月娥嘅政治表態，你想 achieve 啲乜嘢？ 佢哋冇走出嚟，係去就大學校園裏邊嘅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係去表態喎，佢只係借呢個機會講，繼續係去反港獨。 嗱，林鄭月娥之所以兇陰險在咩咧？蔡若蓮嗰個大字報，我覺得好多人都係反感嘅，包括我自己一睇到，我覺得哇頂有冇搞錯咁，即係我第一個反應。其實唔使咁啊，真係。咁但係佢將兩件事拉埋一齊，將蔡若蓮呢件事同港獨言論兩件事拉埋一齊咧，我覺得就係有一個政治目的喺度啦，就係、是、要咧等於支那宣誓一樣，借支那嗰兩個字辱華，然後去更大規模去 將雨傘運動之後選出嚟嗰啲立法會議員取消佢哋資格嘛？係、嗯，我覺得今次係同樣嘅劇本嚟， 係好似個運動而家好似文革咁， 係一個 campaign 嚟噶。 琴日、今日朝呢個陳恆斌走出嚟話要發起另外一個嘅即係起底嘅行動啊，即係逼使或者施加壓力俾呢個教大，俾張仁良就話要揾出佢哋嘅 CCTV 裏邊拍嘅短片，跟住咧揾翻嗰個貼大字報。 唔係，但係我淨係想問啦， 揾咗出嚟，跟住今日又有啲外詞頭，又係去到教大嗰度咧， 一定噶啦、 啊，包括埋鄉事派呢個咩咩學良啊，係呢、這個 張學明， 張學明都有走， 係一定噶啦，話俾你聽，唔使諗啊，因為近啊嘛， 一套嘢咁樣做嘅，而家係 嗰啲誒傅振中啊、愛港力啊，全部出動噶啦，全套又再出翻曬嚟啦。你問大和解財不回啦，我話俾你聽。樹欲靜而風不息，係咪？你話呢啲咁樣嘅僆仔，我當佢係僆仔，即係一啲唔恰當嘅言論，點解會變成咁大件事？你問我，我真係唔明嘅喎。係啊，係唔恰當嘅言論，我都覺得係唔恰當。係咪？我再講呢啲，你個人嘅修養，你作為一個學生，你應該有翻一啲基本嘅。即係人嘅修養， 你應該借呢個機會講 agree to disagree 呢個喺大學校園裏邊， 你可以話 價值觀嘅批評， 你可以言論上你話呢種言論係唔啱嘅， 係啦， 冇問題，我覺得呢、這個 跟住你要講即係如何地去表達，一方面你強調你自己有自由追求民主嘅同時嘅話，讓其他人嘅聲音、其他人嘅意見咧係可以陳列出嚟或者並列出嚟，跟住再要強調喺大學裏邊學生會自主地去管轄佢哋嗰個民主牆上邊嗰個做法，咁你就做得漂亮啦，你應該係咁樣去做嘛，而唔係借呢個機會去做你自己嘅政治上邊嘅一種嘅獻媚嘅 大學生點解會越嚟越激進、越嚟越反叛咧？嗱，從來都係嘅。我讀大學嘅年代，中文大學嘅學生會相當之反叛。就算我喺八九年之後咧、其實佢哋衝擊呢個李國章係相當之犀利嘅。包括彭定康入嚟主禮都被包圍嘅，其實。你問係咪而家先特別激進咧？梗係唔係啦。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嘅學生會一樣係咁激進，係咪？你諗下每年國慶酒會，阿黑妹嗰啲衝擊國慶酒會，大家上網揾翻嗰個場面啦。你話唔激？大佬，所以我就話咧，唔係，係學生本身佢哋因為冇一個所謂利益 value， 即係冇一個 interest 啊，所以咧佢哋可以豁出去好多嘢，亦都正正因為佢哋咁樣，所以可以好理想主義。呢個係。好的一面，亦都可能有過激的行動。但是你想翻轉頭，過去呢幾年，包括香港大學喺呢個陳文敏事件，跟住到對付呢個涉密李國章，要刑事起訴啊馮敬恩，係咪？你諗下，你話邊個 hush？ 究竟係大人掌權嘅人 hush 對大學生 hush， 定係大學生嘅言論 hush？ 大學生嘅言論，你話係佢個 damage 只係限於咩咧？就是一種發泄，係嘛？即係係啊！其實我明白佢哋心態，我要串你一吹人， 係啊， 係嘛？即係佢話咩報應啊乜，好多網上言論都係咁啊！正正就係用呢樣嘢嚟去宣泄過去幾年呢啲政治入侵香港，點樣入侵校園，點樣喺大學裏邊伸隻手入去搞李國章，咪一個代表例子咯。到今日佢仲系坐喺港大嘅校委会主席嚟嘅。 呢啲嘅普通人，学生又好，网民又好，发泄又好，佢哋有强大嘅政治无力感啊！过去就系如何地表达民意， 冲就冲过，瞓街就瞓过，掟砖嗰啲拉晒入去， 嗰啲骑在人民头上嘅人咧，继续咧喺度耀武扬威，也文也武。 呢个 所以当呢啲嘅机会嗰阵时，佢哋咪要发泄出嚟咧？大家要明白，嗱，我哋未必会做同样嘅幸灾乐祸嘅说话，但你要明白呢个社会嘅现象，呢一班人背后。点解会做呢啲咁样嘅情绪发泄嘅动作？系有原因嘅，唔系冇原因嘅，唔系石头爆出嚟。 正正系因为你班权贵，我成日都话嘅，你哋上一代做乜，下一代跟住你，你做出嚟咁 harsh 嘅话，你睇起诉冯敬恩事件里边，你睇到嘅其实系乜？你做出嚟咁 harsh， 相对起上一任梁志雄、李克强去搞嗰阵时，去港大一百周年搞到一锅粥，又系禁锢嗰啲学生喺后门。那個處理是相對是文明很多的氣勢，即是上一任校長同埋校委會主席梁志雄嗰時，相對起呢一屆係咪大家看到嘅港大由陳文敏事件一路到呢個 DQ 啊陳文敏做副校長，跟住校委會開會的過程裏邊嗰啲人嘅言論，幾文鳳啊等等嗰啲人嘅言論，嗰種不堪係歷歷在目啊，係港大嘅學生都歷歷在目啊，我哋外邊嘅人都睇得好清楚呢啲嘢。所以我就係話，成年人嗰種無恥係會 轉咗落去下邊下一代嗰度㗎。 係，同埋係針對校園啊！大家留意一下，喺早前東北十三子被判刑之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阿爸就過身， 係 網上邊一樣係有網民，一樣有香港市民。